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。 北京时间23:00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德9年，玄武门之变，秦王李世民走上了权力的巅峰。在他的朝堂上，文臣治世，武将建功，贞观之治成为千古美谈。李世民西征东突厥，灭国吐谷浑，天可汗名扬四海。然而千古明君并非一朝炼成，为争夺地位，他做过怎样的思想斗争？初掌大权，他又如何面对派系纷繁的朝堂局面？面对晚年的皇子争储，他又如何化解？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透过历史的尘埃，解读唐太宗李世民的心路历程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李世民接到密报说刘季图谋不轨，此时的李世民病了，而且一度比较危重。生病的李世民认为绝不能给太子留下任何隐患，很不幸，刘季就成了这样一个隐患。其实李世民未必相信别人对刘季的诬告，他曾经在刘季的要求下召来马周对质。一种说法是马周证明刘季没有说过那样妄自尊大的话，一种说法是马周保持了沉默。然而无论马周的态度如何，刘季必须死，因为李世民可以证明他确实说过这样的话，时间就是在贞观19年3月。愿陛下无忧，大臣有谦师者，臣谨记行诛。刘季呀，你还记得你说过的话吗？时间再回到贞观17年4月，刘季同样有让李世民反感的举动，他竟然上书拥立魏王李泰继任太子，这说明他属于魏王一派，有结党营私之嫌。结党营私，妄自尊大，位置敏感，身为侍中兼太子左庶子的刘季再一次踩上了生死线。如果闯过了这条生死线，身为太子左庶子的他很有可能在李治的手下赢得更高的权位，而如果闯不过去呢，他这一生就要清零。然而新账老账叠加到了一起，刘季的鸿运终于是走到了头。几年前李世民一句话将刘季推向了阳光明媚的生路，现在李世民一句话又将刘季推向了漆黑一片的死路。李世民说道，刘季散播谣言，把自己比作霍光伊尹，惹得大臣们相互猜忌，应该赐他自尽，妻子和孩子就算了吧。贞观19年12月26日，曾经很红的刘季伏诛，临行前 他向监刑官员讨要纸笔，想要给李世民写最后一道奏书。然而监刑官员坚定地摇了摇头，不给。刘季死了之后，李世民得知了这件事，盛怒之下将监刑的官员投进了大牢。李世民的内心是矛盾的，其实他知道刘季可能很冤，但是为了皇权，他不能把这颗权臣的种子留给自己的子孙。为了皇权，一切可能挡路的都必须清除掉，必要时可以良友不分。在刘季身后，其子刘弘业两次为父翻案，第一次失败，第二次忠告成功。高宗显庆年间，刘弘业上书指控褚遂良诬告父亲刘季，请求为父亲翻案。这次翻案得到了权臣李义府的支持，因此唐高宗李治亲自过问了这件事。李治向近臣询问对策，几事中岳言伟说，要是给他平反的话，那就是说先帝用刑过重了。得，第一次翻案就此失败。等到武则天临朝，其子刘弘业再次上书称父亲刘季是被褚遂良诬告而死，第二次为父翻案，这一次终于成功，武则天诏令复其官爵，最终算是为刘季平了反。复官也好，平反也罢，对于刘季而言，一切都是身后之事。在他临行之际，他可能想到我曾经很红，也可能想到我此刻很惨。红也好，惨也罢，人头落地之际，就是一生清零之时。不过如果刘季地下有知，他或许会有一点勉强的安慰，因为这样的倒霉蛋不止他一个，而是一下三个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长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在刘季服诛后三个月，又一个倒霉蛋出现了，他也死于李世民的猜忌。在说侯君集的时候，我们曾经说过，凌烟阁对于侯君集来说，既是一出喜剧，又是一出悲剧。喜的是他在有生之年看到了自己的画像挂上了凌烟阁，悲的是仅仅一个多月之后，他就再也无法看到凌烟阁了。如果要找出一个人与侯君集经历相似，那么这个人就是云国公张亮。张亮是一个有故事的人。隋朝末年，张亮参加了李密的起义军，起初并没有得到李密的赏识，然而张亮并没有气馁，他一直在等待着机会。不久机会来了，李密军中居然有人谋划推翻李密，这一下给了张亮告密的机会。有了这次至关重要的告密，李密从此对张亮刮目相看，并把他提拔为骠骑将军，隶属于李世基名下。后来李世基归顺唐朝，张亮也随之归顺，并被委任为郑州刺史。得到任命，张亮踏上了赴任的道路，没想到这次赴任居然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在张亮赴任之前，王世充已经攻陷了郑州，张亮想赴任得先问问李渊的死敌王世充答应不答应。此时的张亮真是倒霉到了极点，向前不能赴任，向后道路已经被王世充的军队阻隔，也回不了长安，前后两条路都走不通。无奈之下，张亮只能亡命于共城山泽，当起了无人问津的野人。张亮的野人生涯持续了一段时间，直到得到房玄龄和李世基的推荐。李世民闻听此人倜傥有智谋，这才把张亮委任为秦王府车骑将军，正式结束了张亮的野人生涯。张亮还是很有能力的，在李世民的麾下一直表现不错，武德七年更是被李世民派往洛阳，联系各路英雄豪杰，以备将来不时之需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在洛阳左右逢源的张亮 很快被齐王李元吉诬告下狱，罪名呢是图谋不轨，这下麻烦大了。然而李元吉太低估了张亮，他满心以为只要把张亮投入大狱，就能够得到有利于自己的口供，进而可以将李世民一派置于死地。事实证明他想错了，狱中的张亮居然一言不发。零口供，你爱咋地咋地。现在我们国家的司法体系里，零口供也可以判刑，然而在古代还是非常看重口供的，有口供才算是认罪。可是零口供呢？后来在李世民的斡旋之下，零口供的张亮无罪释放，从此得到了李世民的加倍信任。贞观十年，为了让备受宠爱的魏王李泰留在长安，不去蜀地相州镇守，李世民为李泰找了一个替身，这个替身就是张亮。张亮随即晋升为了金子光禄大夫，代理相州都督，代替魏王李泰镇守相州。这是李世民对他的信任，也是对他莫大的恩宠。能给当红的李泰当替身，说明你张亮是个值得信任的人。事实证明，张亮这个人确实有头脑，有能力，在相州经常微服私访，断案如神，扶危济困，打击豪强，在当地的口碑相当不错。然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官场得意的张亮却过着狼狈不堪的家庭生活，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女人，张亮的第二任妻子李氏。为了李氏，张亮放弃了糟糠之妻，转而娶了李氏。然而没有想到这个李氏一点都不省油，恰恰相反是超级的费油。李氏素有淫行，嫉妒心特强，张亮一方面很宠她，一方面又很怕她，最后到了听之任之的程度，即使被戴上绿帽子，张亮居然都表现得无所谓。在相州，李氏有个相好，此人以卖笔为业，擅长歌舞，与李氏也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，开始私通。为了私通方便，李氏居然将相好领回了家，与张亮商议之后，把这个相好包装成了张亮的私生子，取名张慎基。从此李氏就在家中放心大胆地和这个张慎基私通，而张亮呢，全当没看见。即使张亮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张慎威屡次规劝，张亮还是不以为意。这到底是怎么想的呢？如果李氏仅仅是私通也就罢了，要命的是他还有一个爱好，旁门左道，巫师、占卜师都是他家中的上宾。慢慢的，张亮也就与这些左道人士交上了朋友，而这些朋友恰恰是他人生路上的定时炸弹。具有定时炸弹功能的主要有两个人，一个叫程公颖，一个叫公孙长。程公颖，男，年龄籍贯不详，职业方术师，类别旁门左道。据说在相州时，张亮与程公颖曾经有过一次谈话。张亮说道，相州这个地方地势非常的好，有人说不出数年将有王者从这里崛起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呀？闻听此言，程公颖听出了几分味道，回应说，卧似龙行，必当大贵，意思是说张亮睡觉的时候有龙的形状，日后必定贵不可言。这真是忽悠死人不偿命啊。公孙长，男，职业不详，自言有黄白之术，类别也是旁门左道。公孙长与张亮据说有过一次谈话，张亮谓曰，我曾经听说图谶上说过有公长之君当别都，虽然有这样的说法，我实际上是不想听到的。公孙长马上回应道，明英屠戮大吉呀，您看没有，忽悠常年有，今年特别多。以上的两次谈话得到了程公颖和公孙长的证实，但都遭到了张亮本人的否认，因此粗略的判定可信度 50% 吧，或许可以有，或许真没有。然而张亮与旁门左道交好的事实 却不可否认，这一点是很致命的。从此以后，官场得意的张亮开始走下坡路，官声受损，口碑变差，原本的青云直上也变成了起伏不定，还是靠告密侯君集即将谋反，重新赢得了李世民的重用，从洛州都督又升任到了刑部尚书，并且得到了画像凌烟阁的无上荣光。如果生活轨迹平淡无奇地延续下去，张亮很可能在刑部尚书任上终老。然而生活注定充满了变数，贞观19年之后，李世民多疑了，而不巧的是张亮的身上又背着定时炸弹。贞观20年3月，张亮的苦主来了，此人名叫常德玄，陕州人士。常德玄向李世民举报张亮蓄意谋反，名下有义子500人，这不能说是要命，那是相当的要命。在马周的审判下，庞文左道朋友程公颖和公孙长供认不讳，而张亮却态度坚决，坚决否认，这两个人是怕死才会诬陷我。到了这个时候，张亮谋反的所有罪证只来自于三个人的嘴：举报人常德玄、污点证人程公颖和公孙长。虽说三人成虎吧，然而在张亮身上却未必。我们不知道常德玄举报张亮是出于什么动机，是信口胡说呢，亦或是有人受益，亦或是自己一直在暗中调查。总之，张亮谋反的所有证据只来自这三个人的嘴，有人证却没有关键的物证，证据链条根本无法形成。如果张亮的人缘够好，此时或许还有一线生机。然而要命的是，有李氏那盏费油的灯存在，张亮的人缘不是不好，那是相当的不好。满朝官员只有一个人为张亮说话，其余的人呢，要么主张问斩，要么难得糊涂。作为唯一的反对派，将作少监李道玉态度很坚决，他说反刑畏惧即为无罪，满朝文武都是有罪推定，唯独李道玉坚持无罪推定。那到底该是有罪推定还是无罪推定呢？这直接关乎张亮的命。李道玉注定是孤独的，满朝文武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。更要命的是，此时的李世民也是有罪推定的坚决拥护者。李世民恨恨地说道：哼，张亮收养了500个义子，他想干嘛？倒霉的张亮，谁让你认那么多干儿子呢？这干爹是那么好当的吗？倒霉的张亮没有死于定时炸弹，却死在了500义子身上。贞观20年3月27，云国公刑部尚书张亮被绑赴长安西市斩首，陪斩的还有他的左道朋友程公颖，而另外一个左道朋友公孙长却不知什么原因逃过了这一斩。在张亮身后，他的全部家产被没收充公，家人入宫为奴，曾经的国家功臣，曾经的朝廷命官，到头来不过是大梦一场。一年后，刑部侍郎出缺，人事部门考察了多位人选都不合适，最后李世民说话了：哎，不用找了，这个人我已经找到了，将作少监李道玉。李世民接着说道：以前李道玉说张亮反刑畏惧是真的啊，现在想想我也很后悔。张亮冤不冤？问天，问地，问李世民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则天天寿2年，贞观年间，一员名将家属上书则天皇帝为名将翻案。不久，武则天下诏追复官爵，以礼改葬。在武则天的心中，同时也在默默地念着：谢谢了啊，李兄弟，谢谢你替我顶了雷。替武则天顶雷的这位 名叫李君羡，他的一生由无数巧合构成，巧合到了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地步。李君羡，明州武安人，原本是王世充麾下的骠骑将军，因为看不起王世充的为人，在秦叔宝和程咬金跳槽之后，他也带着自己的队伍打包归顺了李世民。从此李君羡成为李世民麾下的一员猛将，跟随李世民先后征讨过刘武周、王世充，每次征战必定单枪匹马冲在队伍的最前面，多次征战下来，受赏的宫女、黄金、牛马无数，总之该有的都有了。在战功的积累下，李君羡晋升为了左武卫将军，从三品副部级的官，封武廉郡公，率部镇守玄武门。这个时候的李君羡可以说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关键还深得李世民的赏识。要知道，不是非常心腹的将领，那是绝对不能镇守玄武门的。玄武门对于皇帝有多重要，地球上没人比李世民更加清楚。然而老天偏偏跟李君羡过不去，就在李君羡镇守玄武门后不久，长安上空的天象出现了异常，太白昼现。太白昼现在古代显得很神秘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现象呢？说白了，就是白天可以看到金星。白天看到金星的效果是什么样的呢？就是天上可能有两个太阳，一个亮，一个相对较暗。亮的当然就是太阳，相对较暗的那个呢是金星。尽管两个一明一暗，但最终的结果是二日并存。实际上太白昼现只是一般的天文现象，因为出现的少，所以显得比较稀奇，比较神秘。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太白昼现发生在2005年，当时河南省一位天文爱好者用自制的望远镜发现了这一奇观，并通报给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。经过新闻报道之后，大家也都很理解，这就是一种自然的天文现象，没什么的。然而李君羡与李世民所处的朝代，那是公元7世纪，那时候的人们还是相信天象的。这对帝王而言意味着什么呢？那就是有人要夺权呀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天象异常究竟与李君羡有什么关系？李世民又将如何处置呢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同时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汉语拼音的读史有学问603，欢迎您搜索添加。接下来将播出的是常书天地，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。 读史有学问开通微信公众平台了，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全拼603，您可以在微信通讯录里搜索添加哦。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，您可以看到历史故事、国学文化、名人轶事，您也可以随时分享您的收听体会，跟我们互动交流。当然您也有可能获得我们不定期送出的各种小礼品。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，读史有学问的全拼603，快来搜索添加吧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贞观长歌》，演播刘继彤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常书天地》，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我愁湖边走， 角落，这个地方，爱情也将它久久遗忘。当年他曾在村为什么从此音容渺茫，吃惊。